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71集。为了齐家，齐城在他爷爷默许的情况下做了周密的计划。他病成这样，却能在一片闪光灯前把腰杆挺得笔直，护着床上的老人，面无表情，毫不畏惧地和所有陌生人对视，琥珀色的眼瞳头一次冷漠疏离的让迟志涵心头一颤。但是齐城仍然握着他的手，在他小声问问题的时候微不可见地摇了摇头。他不能再吃药了，虽然没带监测仪，但是齐城很清楚，因为药物作用，他现在心跳的声音都能穿透耳膜，镇定的连冷汗都出不来，目力所及都是一片带着血色滤镜的扭曲人脸，身体内部很诚实的一直在预警。 这还真是齐城。 被记者挤到一边的顾总好不容易钻出人群走近了两步，眯着老鼠眼上下打量了一番，笑得很古怪。顾家和齐家算是至交，他和齐城相差不了几岁，十几岁的时候还打过架，十几年没见，他成了快200公斤的胖子，而齐城居然更高更好看了，好看得像个娘们儿。 你要是想解决遗嘱的事，就先把记者都清出去。 齐城的语气带着克制疏离，和平时正常时候的声音一样，却也够让病房的所有人都能听清楚，没有结巴，没有任性的只挑出自己愿意说的关键词，甚至没有缩短尾音。齐鹏眼眶红了，看了看爷爷，又看了看抿着嘴站在齐城身后的迟志涵。他的傻弟弟知道爷爷的遗嘱后一直闷声不响的让他觉得奇怪的傻弟弟。齐鹏拉住想冲进去的齐宁，站到了一边，手里迅速拨通了赵医生的电话，低声劝齐宁。 让他试试，他快好起来了，心里面的疙瘩要让他自己去解。他和我们一样，应该也想守到最后一刻。 那也是他的爷爷，可是因为他的病过来一趟却像是在做贼，掐点算时间甚至没办法送爷爷最后一程。齐鹏拍拍齐宁的肩膀，看着他紧握拳头忍住了往前走的脚步。 有事我们担着， 哪怕真的因为齐城病情暴露，公司股票大跌，股东暴动，齐家被投票赶出管理层，这些都没有齐城重要，也都没有这个家重要。 我擦，我还真以为你死了。 顾总挤着已经胖到看不出原样的五官，伸手想捶齐城的肩膀，最后却因为身高差很是懊恼地捶在了齐城的胸口。 十几年了啊，你小子真挺能藏的。 齐城没躲，表情也没变，握着迟志涵手的手指却突然收紧，然后慢慢放松。 赵也拍了，也证实了我确实还活着，这里是病房，记者可以走了。 齐城看着顾总的眼睛，语气仍然很正常，但是熟悉他的人却知道他的话开始少了。他根本不习惯被碰触，尤其还是被这样的人碰触。顾总低头做了一个吐口水的动作，猥琐的笑，转身举起自己又短又胖的手臂。 我没说错吧，你们要拍的人最后一刻总会出现的。该拍的都拍了，散了散了啊。早就说了嘛，遗嘱这事儿那么大，怎么可能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对不对？ 顾总又颠颠地把这些人送了出去，临了还特别大声地在走廊里喊了一句： 报道写得好看点啊，我可是帮你们拿了头条。 迟志涵之前公司的老总也算是草莽起家，偶尔也会粗俗地说一些带颜色的笑话， 但是像顾总这样从头发丝就开始猥琐的上位者，迟迟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昂贵的西装和锃亮的皮鞋也无法掩盖的已经腐烂到骨子里的低俗无耻。他甚至在记者推出去后，齐家人都在的情况下，笑嘻嘻舔着脸威胁病床上的齐爷爷。 嘿嘿，老爷子，差不多得了，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家风水不好，儿子都跑路了，剩下的孙子都不爱做你做的事儿，只有个孙女强撑着。 迟之寒是真的有些傻眼，这和他想象中的豪门大战相差太多，这个所谓顾总的所作所为和骂街的大妈大同小异。他不相信齐宁会放任这样的人闯到齐爷爷临终的病床上，也不相信齐爷爷这样睿智的老人会对这一切不知情。 你两眼一闭啥事都没有了，可怜你这孙女儿月子都没做完，头发掉的都快秃了。我听秘书说啊，她这卸了妆简直都不能见人了。 这胖子说完居然吭哧吭哧的笑，像是自己说了多好笑的笑话一样。秦宁像是十分熟悉顾哲的下作，眼皮都没抬一下。 之前那一巴掌还不够狠，给你十分钟，有事说事。这地方小，你站着太挤。刚才那波记者我让助理都扣下了，都还没签协议呢，你也真是心大。 齐宁弯了弯艳红的嘴角。 协议这事还是您向董事会提的，坚守自盗虽然是您的风格，但这么明显总是不太好。 迟之寒抿嘴，他无法猜测这样的时间点齐宁把这个小丑一样的胖子放进来的原因。齐宁最初的计划里，这时候他和齐成应该已经坐在回家的车上了。没有了齐成，以齐宁的做事风格只会比他能想象到的更出格。他现在担心的是齐爷爷和齐成是否早就已经知道了齐宁的计划。虽然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齐爷爷的超脱和睿智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老人，他最后所求只有子孙平安。他不会允许自己走之后子孙身边留下这样的小丑。可惜这个胖子不知道，他无视齐宁的嘲讽，小眼睛往上一翻，自来熟的一屁股坐在齐爷爷病床前的小凳子上，凳子因为他的体重晃了晃居然稳住了。 签吧，趁着人都在呢。 肥又短的二郎腿翘了起来，脸上的肥肉因为他故作镇定的动作又抖了抖。一直没说话的齐爷爷冷笑了一声。 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你提交的那些我都看了，那两个部门交给宁宁确实不合适，所以啊我都给了齐成。你来之前该签的字都签了，我也差不多到了两眼一闭的时候了，所以遗嘱也都公证了。 齐爷爷闭眼喘了一口气。 顾哲呀，你爸爸用了一个肾救了我儿子的命，这个人情啊该还的我也都还了。宁宁这几年为着他爸爸这个肾呢、压着脾气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任由你瞎折腾啊，财务不清不楚也帮你填了好几次了，知道你和几个股东商量着拉齐家下台，也就只是跑到我这儿发点脾气，没找你麻烦。但你也别真以为我们家就没人喽。 看着脸胀成猪肝色的顾哲，齐爷爷又冷笑了一声。 你那些所谓的偷税漏税的把柄，在我生病之前啊， 该交的该补的都已经交了补了。宁宁做事比我干净，找不到她漏洞就开始给她老公塞女人。哎呦，这种事也就你妈妈教出来的孩子有脸做。人老了心会变软，我呢忍了你很久，甚至直到你闯进来的前一刻，哼，还打算放过你。 齐爷爷转头对一直在角落的李律师点点头。 老顾在我这里留下来的所有好感都被你败光了。李律师的这份诉状你先看看吧，啊，如果你自己辞职，我会让你走得好看一点，看在那个肾的份上。最重的那几项证据呢，我会留着，让你少坐几年牢。你要是不甘心，那我也只能对不起你们老顾家了。该让你进去多少年，我一年都不会少了你。这几项加起来也够你吃一辈子的牢饭了。 齐爷爷挥挥手， 滚吧，自己斟酌一下啊。这种日子还要看到你的脸，哎呀，也真的是晦气。 齐宁的毒舌应该是遗传自齐爷爷。迟志涵眼看着这位胖子的脸色从猪肝色涨成了紫色，又变成了惨白色，拿着诉讼状的手克制不住的抖动，一双绿豆眼瞪大，全是横肉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狠厉的表情。迟志涵慢慢挪到了自己之前坐的凳子旁，右手握住凳子边缘，看到齐爷爷对他眨了眨眼。齐爷爷知道自己激怒了这个胖子，那么他想干什么？也就只是那一刹那的恍神，那个脸色越来越凶狠的胖子用和自己体型完全不相称的速度冲向病床，手里拿着自己刚才坐着的小凳子。失控的胖子目标是齐爷爷病床边的氧气瓶。迟志涵反应过来的时候，胖子已经冲到了齐成面前。迟志涵以为做完整个计划，现在正在放空恢复体力的齐成面前，压在喉咙里的尖叫还没有发出来，手下意识拿起凳子当作防御。齐成在顾胖子冲过来的瞬间反应很快地用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因为冲力往后踉跄了两步，因为不想碰到迟志涵和爷爷，哐的一声砸到了墙上。真的是瞬间发生的事，这个从一出场就低俗的像个闹剧的胖子立刻被熊一样的齐鹏扭着双手压出房间，丢给了门口的助理。迟志涵拿着凳子的手指因为太用力，手指关节泛白，手腕发麻，咬着嘴唇一动不动地瞪着齐成。齐成拍拍后背撞到墙的白灰，皱着眉头从迟志涵手里解救下凳子。 你拿着凳子做什么？帮我砸他。 我 陪我去洗手，都是油。 齐成一直伸着那只掐住顾哲脖子的手。迟志涵继续吸气，齐成走近贴着他的耳朵，微红着脸。 我哥我姐现在就快要掐死我了，你陪我出去，我可能需要打针，我想陪爷爷最后一程，好不好？ 近乎撒娇的语气全然没有了之前在众人面前冷漠疏离的样子，还是他的齐成。 你们来抢。 迟志涵转身面向着齐鹏和齐宁，表情镇定。掐死他也挺好，他那一颗被拧紧了又拧得更紧的心已经痛到忘记怎么呼吸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